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叶梦薇经常做一个关于一棵树、一朵花和一个男人的梦。这个梦境在叶梦薇16岁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只不过现在的梦境越来越清晰了。醒来的清晨，叶梦薇又欣喜又忧伤，一次又一次地做这个同样的梦呢。梦里的那个男人应该是江淮岸吧，可他在梦里为什么想不起来他是谁？而梦里的枝干和花朵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每次都是在那个男人靠近他的时候梦就醒了？他宁愿自己不要醒来，宁愿梦里的那个男人可以拥抱他，甚至亲吻他，或者干脆别再做这个梦了。他不想要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他在清醒之后的现实里，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惆怅。刚从梦中醒来的叶梦薇眼里蓄满了泪。一上班，他马上就给上次采访认识的那个心理咨询师小梦打了个电话，跟他约了时间，他要去见他。他想知道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梦的梦境很美，可是他醒来的时候太难过了。梦做得越美，梦醒后的空茫越容易让人伤心。叶梦薇如约来到了心理咨询公司。上次来的时候他是来采访的，对咨询公司仅仅是充满好奇。而这一次以来访者的身份来到这个同样的地方，心里却感觉非常奇怪的有些忐忑不安。小梦温暖的笑容似乎是安慰剂，他先给叶梦薇介绍了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规则，强调了心理咨询师会为来访者保密的原则。听完叶梦薇叙述他的梦，小梦递给他一张白纸和一盒水彩笔，让叶梦薇把那个梦画下来。叶梦薇用心地画了起来，用了10几分钟，画作完成了。画面上枝干占据了最中心的位置，一朵硕大的花浓艳的简直让人心惊。左边一个男人表情愉快，右边一个女人同样是微笑着，男女的比例差不多大。小梦接过画研究了一阵，然后问叶梦薇：你可以自我解释一下这幅画的意思吗？叶梦薇指着画说：这个女人当然是我自己，这个男人可能是我 认识不久的一个人。不对，是认识了很久，最近重新联系上的一个人。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曾经是我的老师，现在他是……不好意思，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棵树，这朵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对了，这棵树只有干而没有树叶，说明我是一个喜欢干脆利落，不愿拖泥带水的人。花只有一朵，说明我是一个很专一的人。在感情上，叶梦薇一直是一个很专一的人。她认识不少优秀的男人和女人，有些人跟她的价值观完全不相同，他们常常会周旋在好几个异性之间，像玩杂技似的，试图让几个球同时在空中上窜下跳，不会着地。叶梦薇比较欣赏的观念是，假如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彼此相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是最高理想。实在找不到合意的，总是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么生命应该是一串美味的糖葫芦，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美丽。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段用心的只爱一个人，而不是像一场篮球比赛，要好多人同时去抢一个篮球。小梦低头看着画，叶梦薇画的那棵树枝干有些特别。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明显，一男一女，一棵树的枝干，这显然是有性意识的。尽管这个意识被一朵艳丽的鲜花压抑住了，但也足以说明梦的主人，也就是叶梦薇，对这个男人的态度已经非同一般。一个女人对男人最高级别的情感就是爱他。对女人来说，性必须是以爱为前提的，那朵花应该象征爱情。但小梦不便于明白地把这些象征意义说出来。踌躇了一阵儿，小梦对叶梦薇说，如果这个女人是你，应该说你非常喜欢这个男人，非同一般的喜欢，可是你们之间可能有些障碍，导致你们不能在一起。你的潜意识非常清楚这点，所以你在梦里，他一靠近你，你就醒了。至于你刚才说的，只有一朵花表示你很专一，这个解释是非常好的。其实啊，最好的解梦人是你自己。叶梦薇吃惊地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确实，在现实中这个男人已经有家庭了，而且他的家庭相当美满，我们不太可能在一起。哦，那那朵花代表什么呢？小梦非常谨慎地说，可以代表你对他产生的感觉。他没有使用爱情这个词。啊，我明白了。叶梦薇喃喃自语，把身体靠到沙发上，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小梦安静地看着叶梦薇，犹豫了一阵儿说，我想我还是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吧。其实你的这幅画表明你对这个男人有着某种超越一般人际关系的期盼，也就是说，如果条件成熟，你可能不会拒绝跟他有进一步的关系。这话让叶梦薇一下子坐直了身体，她喃喃自语道，不会吧，我这个人也挺传统挺保守的。小梦说，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想法你可能并不知道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叶梦薇沉默了一阵， 忽然想起了那个关于易碎的美玉的梦，于是又跟小梦聊了起来。在简单介绍了一下梦境之后，叶梦微问小梦老师，究竟怎样理解自己的梦呢？梦可以预见未来吗？我以前也做过一些预示性的梦，比如说梦见我的哪位同学，结果我第二天真的就看见那个同学了。再比如说我梦见我的一些亲人，像我外婆和舅舅之类的，前一天我梦见他们到我家来，结果第二天他们真的就来了。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说梦是有预示作用的？小梦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科学研究表明，有一部分人的梦，或者说有一些梦，确实有某种预示的作用。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说因为我们人体本身也是一种能量的集合，因而某种生物能量发生了共振，可能使得一些人的思维真的能够产生连结，从而知道对方的所思所想。你比如说甲想在第二天做一件什么事儿，与此相关的乙感觉到了，也许那个时候呢，乙正好在做梦，所以就把这个信号变成了梦境，恰好他自己又记住了，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究竟哪种判断是正确的，其实这还是一个悬疑的问题。我猜你可能是一个直觉力很强很敏感的人。叶梦薇说，是，可以这么说，我这个人确实比较敏感，直觉能力也确实比较强。比如说我常常可以根据一两个简单的线索推测出一件事情的始末，一般准确率是很高的。直觉、梦，这些都是一些潜意识的活动。梦常常会达成你潜意识里的判断和愿望，也是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的释放和表达。其实，如果你能够懂一点心理学的常识，你自己就会成为你自己最好的解梦人了。诶，要不然你去看看这方面的书，弗洛伊德有本《梦的解析》，看完了，也许你就能够给自己解梦了。当然，我以后还是很欢迎你有空能够继续跟我探讨你感兴趣的话题。叶梦薇点点头。啊，对了，小梦老师，我刚才说的那个梦，就是容易碎的美玉，我在梦里真的是很心急，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小梦说，这是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的表达，说明你内心有很多焦虑，也可能说明你想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很美好，但是可能没那么容易把握。总之啊，你的梦里一定藏着一些信息，需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想法和现实去解读。我觉得你应该记住这句话，梦是情绪的宣泄，愿望的达成。叶梦薇惊觉，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他付了500元的咨询费，并向小梦道谢，然后离开了。看来他需要学会自己改写自己的梦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人受到何种程度的敬仰，就会承受多大程度的烦恼。这一点，江淮岸算是深有体会。领导干部其实压力非常大，上传下达，迎来送往，事情又多又杂，一天到晚成堆的人围着他，没有相当好的精力和体力，真的是很难应付。一向躺下来就可以沉睡的他，最近这段时间睡眠变得相当不好，他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是要操心的事儿太多，过于费力耗神吧。 潇湘市大举治理一批并险水库，公开向社会招标。江淮岸是这一工程项目的总负责人，许多人闻风而动，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这个主管副市长，有的来办公室找，有的摸到家里去，弄得他很烦。一天晚上，有个男人提着一只黑箱子来到他家里，是姚佳怡开的门。那个人进门之后把门一关，却不肯进到客厅里坐。他站在门边陪着笑脸问：您是江市长夫人吧？姚佳怡惊讶地点点头，于是那个人塞了张名片给姚佳怡，把黑箱子往地上一放就走人。姚佳怡莫名其妙地把黑箱子打开，里面是成捆成捆的百元钞票。他倒吸一口冷气，不作声，眼睛看着从书房里闻声走来的江淮岸。江淮岸怒气冲冲的马上根据名片拨打了那个人的手机号码，厉声要他把箱子提走，不然就要把箱子交到市纪检部门去。那人才赶紧回来，慌乱地把箱子提走了。姚佳怡一直没作声，等那个人提着箱子狼狈离开，他关了门，从后面抱住了已转身准备回书房的江淮岸。他没说话，以身体语言表达了对丈夫的支持。江淮岸拍了拍姚佳怡的手，独自到书房去了。他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总是喜欢独自待在书房里，看看书，发发呆。唉，什么世道？他们以为他江淮岸是什么人？以为他是个轻易就能被钱收买的人？被一群这样的人牵住了鼻子，他江淮岸以后还怎么做事，怎么为人？江淮岸倒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平常有亲朋好友送个什么礼物来，他并非一概拒绝排斥，该收的还是要收，然后礼尚往来。他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是一个现已退休的副市长，姓刘，他在位的时候就严正声明不收任何人的礼物。他在家里的门后面挂了个小本子，如果有人到他家里去，他就要让人家签名，说明是办什么事儿，带了什么礼物，并写明礼物被他拒收。这一招倒是很灵，再也没有人敢登这位刘副市长的家门。可问题是，他也被不少人在背后骂娘。这样的做法，江淮岸觉得又有些过了。人食五谷杂粮，谁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过于不近人情的行为，江淮岸也是难以接受的。但那种摆明了是来跟他进行权钱交易的人，他会让他们有多远走多远。总之，最近不少事情让人烦，比如农业口系统这些天还接连发生了几起群体纠纷事件，依然是械斗，大部分纠纷的起因不外乎就是争抢资源，为了争抢土地所有权，为了争抢水源等等。有个村子还因为械斗死了两三口人。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会有人野蛮落后到这样的地步？不是有政府吗？不是有法律吗？有什么事情商量不了，找政府找法院就是，为什么动不动就刀枪棍棒全用上了？虽然他一般不需要直接去调解矛盾和纠纷，故必须高度关注，否则容易引发重大事故，他得承担责任，弄不好就要下台了。倒不完全是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一心希望有所建树的江淮岸当然想把自己的辖区治理成文明祥和的乐园。他决心不只要治标，还要治本，要对广大农民进行法治道德系列培训。 当然，最重要的是发展当地经济。农民富了，有了物质财富，丰衣足食，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精神发展。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确实是这个道理。要发展经济的思路，让他突然想起了上次参观侯宇轩农场时的情形。对，是可以到国外去取取经，不一定去美国。江淮岸知道，欧洲的农业也是很发达的，没必要舍近求远。哪天是应该到国外去取取经？想起到国外取经，他马上想到了叶梦薇。要不要带叶梦薇一起去呢？他心里是一千个想带他一起去的，可是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要是传出绯闻怎么办？他的好朋友谢悠远已经有前车之鉴了。近年来网络上曝光的什么烟草局长的香艳日记之类的东西太值得警惕了。一个走仕途的人，倘若绯闻缠身，他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宣告结束。所以在对待叶梦薇的问题上不能不慎重。过一阵儿吧，过一阵儿再做决定。这天江淮岸难得没有重要的应酬，一回家他就疲惫地歪在沙发上浏览本地报纸。在文艺副刊上，他看到了一首诗，空心人，一场愁梦。他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可是他怕光怕风，轻轻碰一碰就会感到痛。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时间的洞穴被什么样的虫子蛀空。他在尘埃中又疲惫又脆弱，仅仅在梦里才会见到一张温暖的面容。他在努力微笑，他仍然在爱，他想让一个人住到他的心里来。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江淮岸得知那首诗是叶梦薇所写，心中十分惊喜。江淮岸和叶梦薇在山林中互诉衷肠，但又因彼此的身份而强加克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隋唐演义剧。